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1075集，魔焰城下。几个影卫回来，告诉众人，不止这边，这几个人在四大门派里的住处也全部都着火了。 这种火似乎浇不灭啊，但是火势也不会随风蔓延。你看，别的地方都没着火。 司徒月和严行义都死了，四大门派还死了不少弟子，都是毒发身亡，应该都是潜伏的奸细。 杀人灭口， 幕后人也算是心狠手辣了。有些人潜伏了好几十年了，根本就没人知道他们的身份，但是也死了，简直是斩草除根啊。 除了心狠，也相当的小心谨慎。你们查到什么线索没有？ 赵普看展昭和白玉堂，两人将刚才的事情大致一说。 魔焰城 那地方不是传说吗？真的存在？ 你们都听过？ 展昭好奇地看赵家军众人。 西域的人或多或少都听说过魔焰城的传说，西域什么都少，就是传说多。魔焰城呢，的确是建造在魔焰山，而魔焰山是西域一带最大的一座火山。虽说传说神乎其神吧，但是大多数西域人都倾向于相信当年的魔焰山是毁于火山爆发的。 殷侯忍不住笑了一声，众人都眯着眼睛瞧老爷子。 别听那些瞎传的神乎其神的，魔焰城是一把火烧没的，而且还特别蠢，不是被攻破的，也不是因为火山爆发，而是因为啊，魔焰城主背着他媳妇儿出去找情人，结果呢，他媳妇儿醋性大发，把藏魔焰粉的仓库给点了，整个魔焰城都炸飞了。魔焰山的山顶啊，烧了三天三夜，火势太大，浓烟滚滚，所以呢，好多人都觉得是火山爆发了。 众人都惊骇地看着天尊和殷侯，殷侯点头下评语。 所以说，做男人要知道克制，家有悍妇就不要出去搞三搞四，结果搞得全城的人给他陪葬，还成为别人的笑柄。 众人都听得直晃头，赵普倒是很淡定。 我打仗见得多了，这年头多少霸主都是毁在媳妇手里，所以说要不然别娶，娶了就好好对人家，不然城毁人亡。 魔焰城有多少人？ 6万人左右吧，城市不算太大，不过也很难攻克。 也就是说一下子炸死了6万多人？ 其实并没有全部炸死，那是夸张的说法。魔焰粉的仓库爆炸的时候只炸毁了半座城，剩下的半座城是被烧没的，而且铁船都在东边的码头，大批的难民逃上了铁船逃生，应该是流亡西域了，大概里边有当年的皇族在。 那魔焰城的四周围真的都是岩浆吗？ 原理跟你娘的红鹰寨差不多，红鹰寨的水里有红色的水草，所以大家以为是红鹰绽放，而魔焰城建造在火山口，让火山几百年没有喷过了。火山口的底部有很多红黑色的石块，再加上整个火山口的水都是温泉水，一直在冒泡，所以有一种沸腾的感觉，打远处看热气腾腾的，很像岩浆啊。 说白了就是一罐子热水，温度我泡澡是刚刚好。 天尊插了一句嘴，众人都点了点头，随后刷啦一声集体转过头瞧着殷侯和天尊。二老被这整齐划一的动作吓了一跳，瞧着一群小的。 说了半天，不会又是你们100多年前结下的仇怨，人家后代来报仇吧？ 殷侯和天尊眨了眨眼，殷侯点点头，天尊摇摇头。展昭等人盯着他俩看，他俩对视了一眼，天尊点点头，殷侯又摇摇头。众人望天，殷侯按住天尊的头，让他别捣乱。 跟我们没关系。 没关系才有鬼嘞。 哎，魔焰城的城主也就是他们的皇族相当的暴虐，整个西域的人都很讨厌他们。我们当年打仗的时候 他们也掺过一脚，作为敌国的盟友，不过他们兵力太弱，人太少，构不成什么威胁。 魔焰城的城主啊，可残暴了，我们倒是很想灭了他，不过呢，魔焰城非常难攻入，所以只能智取。这魔焰城毁于一旦，完全是报应，怪就怪城主害错了人。 什么人啊？ 从何说起呢？我也是听说的啊。据说呢，魔焰城城主当年抢过一个民女，那女子只有16岁，他杀了那女子的全家，将她抢进了宫去，糟蹋完之后呢，就赏给了一个臣子做妾。 这个款式的皇帝啊， 都说他暴虐了。 这人吧，一旦恨到了极点，可能会生出智慧来，特别是女人，多少都有这方面的潜力。那个小姑娘遭逢人生大难之后呢，人大概也变了，她靠着年轻貌美取得了臣子的欢心，有了钱和权之后，她就开始筹划一件事情。 复仇？ 众人都觉得事情往精彩的方向发展过去了。殷侯也是一笑， 当然要复仇，这样子不复仇还得了？而且报仇的方法也是相当的高端。 他开始联系所有跟自己有相同遭遇的女子，结成了一个联盟。魔焰城主作恶多端，被他欺凌过的女子啊，那真是为数不少，从皇后身边的宫女，到端盘子的侍女，到大臣的妻女。 天尊接着殷侯的话继续给众人八卦，众人都摆出了嫌弃脸，这样的皇帝竟然没人造反。 我又开始说书了。城主的皇后原本就善妒且暴躁，她的仆人在她的饭食里下药，让她越来越暴躁。与此同时，他们重金从西南请了一个妖姬去勾引皇帝，搞得宫里乌烟瘴气，最后才会酿成此惨剧。 虽说这些女人很可怜吧，报仇也应该，但是杀了皇族就好了，连累全城几万百姓，有些不太好吧。 林焰火不赞成的摇头，殷侯却笑了笑。 你们四月拜不拜火妖鬼母？ 拜啊，西域都拜的嘛。 拜来干嘛？火妖鬼母听着像是邪神呢。 不是邪神，是很漂亮一个女子站在火里，这个习俗西域一直都有的，拜了火妖鬼母家里不会走水，而且据说家里男人也会老实本分的，不会出去沾花惹草，否则鬼母会降天火烧死他们的。 那个复仇的丫头啊，就是传说中的火妖鬼母 啊。 当时从城中逃出来的百姓都很崇拜她，魔焰城的人也是受够了，宁可死或者逃亡，也不要再做皇族的奴隶了。 当王当成这样太失败了。 那刚才那面旗子？ 魔焰旗是魔焰城皇家的旗帜。 闻言展昭鼻子皱得都快成虾饺了。 这魔焰城皇族难道要以祖宗为荣不成？这旗帜没什么好挂的吧，就算是后代，那换面旗子换个名嘛，难不成还想延续祖上暴虐？ 这么说，是坏人，所以潜入中原武林捣乱。 天尊和殷侯抱着胳膊仰着脸。 魔焰城的规模真的很小，有这么大能力吗？ 而且蜘蛛和魔焰城有什么关系啊？ 天尊和殷侯都摇头，表示没听过有关系。众人都回头看那熊熊燃烧的船坞和地上两排毒发身亡的奸细。展昭叹了口气，就感觉有人捏了捏他脸，抬头只见殷侯捏着他脸。 别愁眉苦脸的，舅娘快成亲了。 听了这话，展昭赶紧揉了揉自己的脸，调整了一下表情。 苏州府应该是查不出什么来了，线索还是在西域。 吃完了喜酒，我们就北上。 傀儡洞府和苏州府的几处着火点烧了整整一夜，火熄灭之后，连一点渣都没给众人剩下，全部变成了焦土，还是风一吹就随风散那种程度的焦土。所有跟这次傀儡杀人案相关的人都被清除了， 线索斩断的可谓是心狠手辣。对此，赵普一个劲儿晃头，对方为了隐藏秘密付出的代价越大，就表示背后的秘密也越大，计划越周密，不得不防。于是，赵普需要给远在边关的贺一航先写封信，让他派人留意一下，并且联系一下西域的朋友。问题是，如果要写信，那必须是一封很长的信，而平时赵普连长一点的话都懒得说，更别说那么长一封信要他写了。九王爷架着腿趴在桌边抓耳挠腮，这会儿全武装的人都在忙九娘和吴一霍婚礼的事情，喜宴就在明天了。小四子在厨房帮手弄了一身面粉，跑回房间换衣服，就看到书房的门开着，赵普正在桌边搓牙花。小四子换好衣服就跑进了书房，爬上椅子，双手撑着桌面探头去看，就见赵普眼前放着一张空白的信纸。赵普见团子探头过来瞄他的信纸，就伸手抱过去放到腿上，接着叹气。小四子仰着脸看赵普， 九九，你给谁写信吗？你从来不写信的。 哦，我不写信吗？ 嗯，给皇奶奶的平安信都是爹爹在写。 你爹说过什么没？ 赵普摸了摸下巴，小四子笑嘻嘻扭脸，赵普拽着他小辫儿。 他说什么了？ 爹爹说你属猴的。 啊？大爷哪里属猴？ 火烧屁股坐不住，板凳上搁吉利坐不稳，就知道上蹿下跳。拿菠萝抖一抖，抖出来的虱子比字儿多。 小四子一抿嘴，段子还挺溜。赵普听得嘴角直抽。 哎呀，书呆背后说我坏话。 皇奶奶也这么说。 小四子继续抿嘴，扭着脸加了一句，赵普眼睛就眯起来了。 铮铮和广广他们也这么说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